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最喜欢的一天就是星期四，因为有心爱的爱好系列，我是小张张。 爱好系列有洋葱头，好歌多到可以围绕整个地球。我是小瑞瑞， 我是马小强。你知唔知阿林振强作咗好多歌俾你？ 我知啊， 哇！我依家总计有七首， 有七首歌啊！嗯、我见到啊，我有睇啊，我琴日做咗功课， 系啊， 每一个年一年每一年，哇！每一年我有好多歌。 我想问你，你记唔记得噶？ 我有啲记得。 锁匙扣， 锁匙扣真系唔记得。无事也想你，我记得。无牌戏迷啊嘛，唔、 啊、 记得。 蜕变咧， 呢首我有。 第一次咧， 第一次我都记得。 快歌嚟嘅。 我仲见到网上有你一个 MV， 系 我阵间播俾你睇。 我冇咗哦，小妹每日记咯，你知唔知小妹每日记都系出自即系林振强先生，系我第一只歌， 冇错 冇错。 今日爱好系列， 当时系1984年， 系啊，仲有好多好多个好歌， 留到一阵继续分享。 喂， 嚟啦！林振强先生的吓纪念特辑咧，令到我谂起好多以前嘅旧友回忆， 好多往事啊！ 拍 M V 里边嗰啲得得意嘅嘢啦， 一阵间同大家分享， 正 啊，梗系要啦，大家都喺佢嗰度做， 系啊，好正啊，好开心， 冇错冇错， 我都试过。如果你讲系咪讲三色台啊？即系系咪讲黑三色电视？我都做过嘅，以前 系咪？你做乜嘢啊？ 我做直播嘅导播 ，duty director 同制作无关，系禁制禁制禁制嗰啲。 我都唔系街市咩？ 街市有做过，丽的有做过，其实我都做过三间。 你做亲就执， 诶，对唔住，我都系， 我比佢更多， 一间街市啫，有啲做， 唔 系我即系两个 执嘅意思嚟噶嘛， 到而家冇咗啦，呢个意思系你明唔明啊？ 事实嚟 嘅，咁系啊嘛，有乜所谓啫？几好啊，系嘛？ 不如咁啦，吓横扫电视台， 系啊，横扫咗一个电视台， 起码我可以喺佢最后嘅三个月都参与到，睇咗嗰啲嘅情况。街市最尾嗰三个月咧，嗱，其实咧嗰时咧， 第 一好劲啦，第二咧，其实嗰啲职员咧，啲制作人好忙好忙，好多制作，好多制作，所以佢哋更加谂唔到会点解咁多制作服嘅声就又归零啊！即系不过呢个就另外题外话啦吓。 系 好咁啊，可以今日节目啦。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今日我唔啲广播剧嚟到最后一集噶啦吓。咁 有咩好嘢听？ 梗系好嘢啦！今日会播翻。 系啊，佢压轴啊自己，自己压轴。O K 啊，我觉得。 不如一阵求其写个剧本俾佢再升演。 喂，我听翻我自己嗰个剧咧叫《千盟》咧，咁重鼻音嘅，我认到，但系点解嗰时我系咪病咧？ 唔系，我觉得你特登整把声， 鼻音点整啊？ 咁样咯，咁样你 唔 系 咁 嘅时 候系冇错，我知啊。听我字，我唔知讲冇到系咩个把声啊嘛，系啊，有啲人会咁噶嘛。 会啊会啊，即系好似好磁性。 用而家嘅講法就係挫把聲出嚟。 我想問李婆，你咧就多啲你經驗啦。我想問咧，你睇翻自己以前電視嘅演出咧， 嗯， 有時會唔會覺得點解會咁？ 哦，你放心，我從來都唔睇， 我從來 都唔睇。 包括嗰啲咩學校風雲都 唔睇嘅，唔睇。學校風雲係我睇得比較多嘅一次。我唔係睇我自己，是我係睇側邊嘅嘢。咁， 哦， 但係如果我睇我自己嘅話咧，我會覺得唔好意思嘅， 好尷尬啊！ 你會唔會？ 會啊！ 係啊，我覺得好恐怖啊！ 我睇翻亞視嗰啲， 你都做過好多啦，扮阿婆啊，扮成， 真係好驚有人係無端端唔知喺邊度抄到啲咁嘅嘢嘅。你啊最中意啊！但 係 呢個就無端端就喺我唔。知嘅情況之下都係擺上去，係啊，咁我就覺得哇咩事啊！我係好驚啊，做咗之後我就算噶啦，係 啊， 係啊，我唔會檢討嘅，因為 就算我依家聽重温，我都唔中意聽自己嘅 重温我 OK， 唔係我聽大家我會 係啊，重温會 OK， 係咁你係真係唔得嘅， 梗係唔得啦，我知啊， 係啊， 我知啊， 咁啊一嚟就馬失前蹄 啦， 係啦，唔該曬你啊，我見到阿 Michael 即刻， 琴日如果 想笑啊，佢想 笑氣冇所謂，但係最弊琴日唔係搞笑，係 大戲嚟㗎嘛！ 哎呀，真 係， 唔係佢一開咪跪低咗， 一嚟就錯大佬， 失敗中嘅失敗， 一開集。 OK， 我聽日俾個事後檢討報告你。 事咩後啊？你自己日日都要檢討啦，你淨係知琴日 咩？唔係啊，琴日大單啲啊嘛， 琴日唔大單 嘅， 對於你其他嗰啲， 其實咧 小事。 個劇好一百分 ，casting 係零分，因為咧 cast 咗個唔識講天氣報告嘅，講天氣報告。係 啊， 唔係，我覺得阿表姐 OK 啊，同你 表姐 OK 咯， 唔係係講緊你 我 自己啊， 所以不堪一提啦，不值一提啦。 其實嗰 個 都重要㗎， 唔係 我 值得一提㗎，因為你一嚟，你知唔知呢啲係真係 好 敗筆㗎。好就嘅，做任何嘢都系，尤其是系做， 开得唔靓。 尤其是系我哋呢一行啊，你即个头开得靓咧，你之后就好易做噶啦。 收到。 但系佢琴日一嚟就唔知咪刮四号风球啊？ 唔系四点钟，我想讲咗。 八点钟。 唔系八点四十分，因为天文台当晨咧八点四十分。 同埋你咧有啲周星驰效应嘅，你做严肃嘢咧都系搞嗰啲搞笑，即系你一读天气咧，我觉得我想笑出嚟嘅。 其实你 喺 呢方面，你点解唔好好地咁样去进修一下咧？即系例如揾下啲演艺学院嘅啲前辈去指点下你啊。 请教阿龙哥先。 我觉得你应该要 系 嘛？你好似阿杨洋咁样去读下书啊， 即 系跟下佢 啦。 使 用我呢啲天赋啊，系咪先？ 又唔係， 如果我讀完可能分分鐘過你哋頭呢兩位， 你過咗啦， 唔係一定喎，因為你由零至一咧，其實嗰個係好大嘅一步，你明唔明啊？而我哋由99變100咧，唔係好覺。 李麗蕊1-0， 校際辯論比賽， 唔係呢個真係啊嘛， 我梗係知啦， 都係一。一嘅距離，一嘅距離由零至一係好大嘅，但係由99到100嘅話咧，大家就唔知嘅。 但 係 因為 你啱先， 就係因為你咁樣講咧，啲人會再重温多幾次，就聽下你讀天氣報告。係 啊，一定要，我 好有喜嘅效果， 我都覺得要啊！ 一聽到你讀錯嘅話，我即刻浮現咗一支。 我都 話 佢嘅表情， 唔係啊！ 我見到你又 梁咪咪琴日焗鞋啊佢。 梗系啦， 全因为你， 我哋入晒气，有晒 m 忽然之间有个骑呢啡， 我同 着错衫，系 咪先？系啊，一冲出嚟，文初， 明明 唔系清朝咩？ 系咯，有文初衫。 跟住仲好有戏咁样，着错衫就翻入去啦， 激死啊！即系万事俱备啦，系咪啊？你就咁样， 子欠衰功啊！ 真系子欠衰功， 子欠衰功啊！ 我哋两个真系打个突，唔系我真系觉得你应该要揾人指点下， 我要啊！ 你点样用声 就叫佢指点啦，佢教完你唱歌，而家教埋你做戏啦。嗰阵时佢做你歌唱老师啊嘛， 教我唱歌，佢已经好怒气， 好怒气啊！系啊，你唔知道 the making of 咋， 死我都细胞， 系啊，我人都打死。 死好多细胞。喂，好啦，喂，嗱，有时你觉得商人系咪都系会比较奸嘅咧？咁样，因为咧就发生一件咁嘅新闻，印度有个航空公司咧，就有一晚咁啊，夜晚嚟噶啦，有六个乘客上咗飞机之后咧，嗰个航空公司嘅空姐突然之后啊，其实而家安排喺另一部飞机，呢部就唔飞啦，咁样，落翻机场先啦，咁样吓，咁 落个机得六个， 六个啫，得六个啫， 系啦，应该系咁，将佢拨埋去另外嗰个，通常都系。 喂，咁又 OK 喎， 你飞一飞晒好多油， 又系啦， 佢拨去另外一部 OK， 因为其实以前咧，你哋好少参加旅行团啊，旅行团，我而家谂翻都有少少嬲，佢好中意咧将两团去到某一日咧拨埋一齐， 系咁啊，经济效益。 譬如话我嗰团可能得十五个咁样， 唔够人， 忽然其实佢都夹硬 entertain 你一日啦，一日两日啦， 其实系嘛，十五个。 系啦，但系都出咗发噶啦，但系喺第二日或者第三日突然间喊一声，啊各位嗱，今日咧有另一团 join 我哋， 有。 本来咧嗰团咧就好松动，已经好开心噶啦，大家又可以将行李乱放。 系， 哇，跟住咧一上多成十几廿人咧，逼到死死吓，以前就系咁样噶啦，捞埋啲团，咁佢即系叫做唔使蚀咁多啦，或者赚翻多啲咁啦。好啦，你讲得啱啦，六个人都飞，哇，梗系唔飞啦咁样。咁咧，但系佢又冇其他方法，就话佢哋你落机场先，我哋有部机会。飞你翻去，你要去地方。 船长 唔系啊，落到去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搞错咗啊，飞咗啦嗰部机。 哇，咁嘅大话都讲得出。 你哋系啊，而家摆到明咧系坤嘅落机。 系啊， 嗱，如果你就咁叫落机，佢死都唔落啦，系咪先？落咗机，哎呀，唔好意思啊，原来飞咗啦。 系啊， 我哋听日先安排你飞啦。佢话冇补，佢而家啲乘客就投诉啦，喺媒体冇补偿啦，同埋用大话嚟呃佢落机啦，咁样呢个做法系咪好差？ 差， 好差， 系啊！ 即系你 明不如名正言顺。 我想问嘅话，第二日飞咧，佢嗰一晚应该要喺 酒店 嘅咋， 冇酒店， 即系要佢喺呢个机场度瞓， 系 咁一定投诉到 佢，摊喺机场摊 啦，阿妈都唔认得啦， 阿妈都唔认得啦， 一定要啊！呢间航空公司一定会讲出嚟啦， 唔系咯， 系咪先？ 佢话居埋印度最大嘅一间咁啊， 咁又唔好咁样讲话，即系同系唔系奸商又唔关事， 两回事， 系啊，唔关事嘅，系佢处理得唔好啫。 系可能嗰个话事嗰人处理得唔好，有时就是前线嗰啲人处理得唔好咧，就累咗成间公司。 咁又唔系话事嗰、那个系嘛？即系其实系 总之有人作呢个咁嘅决定啦， 作决定 有人作决定啦。嗱，戏院系最好嘅，戏院咧一个人都放嘅，知唔知 我知 啊，我试过啊，我有一次咪就多得佢唔少咯。我好记得啊，我睇嘅嗰套系鬼片咧， 一样啊，我一样啊， 吓死我啲 嘢。其实会唔会周围好多人你睇唔到啊？ 你讲啊， 唔系，但系咁样，我嗰次好冤枉嘅，因为咧嗱，我讲埋啦，喺个某某，即系喺马鞍山啊， 我喺尖沙咀， 马鞍山咁咧，嗰日咧就因为我夜晚无无聊聊，咁太太啱又约咗人啦，咁啊去马鞍山啊行下行下，咦有戏睇，鬼戏嚟嘅又系，咁我已经装下啦，有十几个人划咗位，得啦咁样样，唔紧要啦，都有人陪下。咁样，点知入到一入去嗰下，哇！点解冇人啊？我买嘅时候咧，嗰个果仔要望望我，你睇啊，系啊，睇下画啦，咁样。 一个 入到冇人噶， 系啊， 原来佢嗰啲空画位嚟噶，我唔知画嚟做乜嘢，但系总之佢画咗十几个位。 有啲佢真系咁做噶。第一唔开嗰行，就等有咩事咧去坐嗰行。第二咧， 有啲人话每一个戏院一定 预留一啲位啊嘛， 系啊，睇下咩戏， 系啊， 呢啲戏会。我听讲过噶，系啊，因为佢哋都好中意睇噶嘛。 嗰个感觉系，我想走，我想唔睇，但系俾钱噶嘛。咁咪坐去睇，哇！嗰个鬼戏惊到咧。 咩戏啊？记唔记得？ 唔记得啦。 我记得。 你嗰套系咩啊？ 我记得，我嗰个就系叫《The Others》。 但系你买飞嘅时候，你知唔知 ？Nicole Kidman 嗰套，你仲要惊到咧，真系阿妈都唔认得，你知唔知啊？ 但系你买飞嘅时候，知唔知？ 我买飞嘅时候我知道，但系我冇谂嗰套戏咁惊。第二嘅就系我谂住迟少少嘅话，应该会有人买嘅。点不知就 喺尖沙咀某大戏院，仲要系两层个，我仲要系惊死旧式嗰只戏院，你谂下几大？咁其实下面我已经见到就系冇人画过嘅，咁就系上面啦，所谓嗰啲叫做咩咧？嗰啲叫咩？超等，我唔识啦已经。咁啊，总之超等位嘅话咧，就见到有一个人，咁就仲我之外就第二个。咁我谂啊，因为我好早买，咁我谂紧嘅就迟少少嘅话，应该会有好多人买嘅。点不知我入去嗰时候都系得两个。 哇！ 系啦，佢照开，咁但系个问题在于冷气好冻， 好冻噶啦， 唔理你啊嘛， 梗唔理你啦， 佢系照开噶嘛，扫 地 执 嗰啲都唔理你 啦，我已经好冻啦，我都唔知点算好，你明嘛？跟住咧又人又少，又系鬼气，又咁冻，咁心恐怖，间戏院又大，你知唔知啊？嗰、那个环境系真系其实好恐怖，你仲系要拨开一块嗰啲 厚厚嗰啲布， 系啦，嗰啲布行入去仲要系红色嘅，丝绒嘅，就嗰只啦。入到去嘅时候一坐低，我就哇个心都寒埋，一路睇嘅时候一路好惊，你都知道嗰套嘢噶啦。系到去最后屘嘅时候，佢真系有转折位啦，你先知道哇乜原来之前系咁噶，嗰套系真一流，嗰套鬼片。 嗱，你嗰日咧直回票价，话俾你听，鬼戏更加鬼。 我真系吓到濑尿啊！你知唔知啊？ 好立体喎，你呢套戏。 连厕所都唔敢去，你边度敢去啊？ 梗系唔敢啦！ 你谂下出嚟嘅时候，我都唔知会，我唔敢。 你推入厕所门，唔知见到啲乜嘢。 冇错啦，出嚟又唔知会见到啲 乜嘢。 咦， 系啊， 咁多文初人坐咗喺度嘅， 我有去，我有去厕所，但 系好惊啊！ 我喺厕所出嚟就系啦，我啱会唔会见到有人坐咧？咁样样，明明冇人坐， 你洗手抬高头都惊啦。 你有冇试过啊？一个人睇戏， 冇。 哇，其实嗰个感觉咧系好惊，好惊。 即系我睇全间戏院得一个人，真系死。 系我得一个啊，嗰晚。 又讲我睇咩戏啦？我觉得有而家嗰啲迷你戏院，即系细细间嗰啲咧。如果你真系一有少人，我好开心噶。尤其是得剧情片啊， 系 又唔会有人 遮， 冇错，冇人遮，唔会有人玩胶袋， 字字只只， 唔会纸沉沉喺度讲嘢。 电话响， 系啊，所以我就睇下咩戏。 阿妈，我阵间睇完你翻嚟食饭。 我呢啲少咗啦，咁啊要赞下嘅。而家少咗有好多无端端你要。你会唔会噶？ 我会啦， 我会树佢噶，即系叫佢树 啦。上次我睇澳门演唱会，咪树佢咯，喝佢咯。 澳门演唱会， 澳门啊，蔡琴啊， 佢讲过噶， 佢跟住唱，我真系吓人憎。 咁呢个我又觉得 OK。 我真系 所有 fans 都跟住唱噶啦。 fans 嘛， 唔系啊， 唔系啫嘛， 我 系 蔡琴啲歌我都中意嘅。 佢 咩？中意树琴， 佢唔识跟住唱。 我真系树琴同埋树人。 薯薯， 你系薯菜琴啲 fans， 你就薯琴， 好嘢好嘢，新名薯琴强，好啦，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只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才可以重回基本法九十七条所定下的原意，特区政府实施有效管治，保持社会稳定。李家超提到四点睇法，包括坚守一国、弘扬爱国主义。他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政府将会通过校园教育等活动，在社会建立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另外，香港要发挥两制联通内地和全球发展机遇，要主动推广一国两制成就和善用话语权，以及要居安思危，完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他重申特区政府将会在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并且将方案和香港国安法连结起来，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防御体系。威尔斯医院表示，昨日傍晚大约六点，医院日间诊疗大楼地下 X 光部等候区里面，一幅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阔的天花石屎跌了下来。院方已经即时围封有关范围作紧急检查和维修。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病人服务没有受影响。院方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通报事件。发言人说，经初步调 调查，事件不涉及楼宇结构安全，怀疑因为事发地点上层的室外花槽出现渗漏，导致天花石屎跌了下来。发言人又说，院方曾经在今年三月检查有关天花，当时并没有发现明显异样，将会加强巡查花槽，确保没有积水，以确保安全。泰国曼谷警方拘捕六个中国公民，涉嫌利用免签证入境便利在当地行乞。泰国传媒报道，部分人身上有伤口，据称他们是跨国人口贩运集团的受害者或者成员，透过街头行乞来到赚钱。他们分别被罚款100至500泰铢，折合大约22至110港元。报道说，有民众报案见到一个看起来失明而且无法行走的可疑人士在夜市行乞，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可疑人士自己起身并且离开。警方说，六个人被列入黑名单，十年内禁止入境，其中一个人已经被遣返。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话，已经派领事官员进行领事探视，强调一贯要求前往泰国的中国公民遵守泰国法律，尊重当地习俗，亦都重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相信泰国有关部门会尽快查明真相，依法妥善处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05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28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1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84，跌2仙；腾讯控股327.2，升2.8；�阿里巴巴76.9，升5仙。百度集团119.1，升6.9；碧桂园9.7，升1.2；融创中国2.89，升1.7；美团110.9，跌5毫；小米集团14.98，跌1.4；南方恒生科技3.98，系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49.12，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9，人民币7.145，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港金报18,52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48美元，卖出1,99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绿荫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绿荫山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交通系畅顺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系畅顺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劳压道。西环的城西道西行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咁另外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咁提一提大家啦，大老山隧道咧会喺11月26日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咁到时无需停车缴交隧道费，各位记得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钱天心在国内最后一次婚姻是嫁给一个叫刘一的商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婚姻关系仲继续紧，亦即系话佢同郭牧师结婚嗰阵系已婚状态。 哎呀，呢条桥真系读得好啊！ 重婚罪名又点帮到钱天心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爆人啦，咁啊，经常呢一个话题咧，都我都讨论过噶啦，机器或者机械人或者 AI 等等，会唔会取代人呢？咁样咁啊，其实咧逐步咧喺我哋市面上都有一啲叫做机械或者机器取代咗嘅。不过咧，啱啱最近咧有一个新闻咧，英国发生啊，就会令人谂起啊，其实有时有啲嘢系边样嘢会更加可取啲咧？咁样咁啊，有一间好大嘅英国嘅连锁超市啦，好多年历史噶啦，最近咧宣布咧会逐步咧系唔再用嗰啲叫做自动嘅嘟嗰啲机咧，系完全改翻晒用人手嘅。大家就话吓，点解会走回头路嘅咁样？因为大家会觉得呢一个向前行就应该慢慢交俾呢个自动嗰啲叫做咩机咧？嗰啲叫 自动化啊，自动收钱嗰啲 机啦，大家知啦系嘛？嘟咁样， 我中意呢个嘅， 大家会觉得 快靓正， 系啊， 呢个 我最憎排队。 向前啊嘛，咁啊点解走回头路咧？咁样，咁佢哋嗰个发言人就话啦，因为顾客觉得机器唔识讲嘢，佢哋中意同嗰啲买嘢即系收钱嗰啲人咧。闲话家常，喂阿陈太咁耐冇见啦， 我 啊 最憎， 咦你今日 唔知我排紧队，前面嗰阿叔仲喺度撩我啲收银讲嘢， 你再过多十年先同我讲，你再过多十年先同我讲，可能过多十年之后嘅话， 你就 系撩人嗰个阿叔，系啊，你就 系撩人嗰个出年嘢， 你就系撩人嗰个阿叔。 得你两蚊嘅时候，你知唔知同我讲呢句说话？ 喂仔咧， 唔系啊，我觉得 你哋有冇？真係排個隊，同埋同嗰啲嗱呢個咧需要乜嘢？你真係住喺呢個小鎮或者呢個區內嘅，真係會認得嗰啲嘅收銀員。 認得㗎， 佢又認得。咦，阿仔今日我去過某一個超市，因為去咗好多年咧，有間阿仔好大啦，而家阿仔今日唔嚟嘅，阿女點啊？最係真係會傾呢啲無謂偈嘅。當然啦，唔會等好長龍嘅時候喺呢度傾啦。但如果冇乜人咧，有時。即系人嚟噶嘛，系咪？即系虽然大家唔系真系熟到咁，但系因为你成日买嘢咧，好似街坊街你系会倾偈嘅。佢就话有人情味呢三个字就 啱，系同意啊。 但我觉得应该两条腿走路， 系 你应该两样嘢都有，系啦。后生仔嘅自己就 冇错，自己走。 如果你想同人哋倾偈嘅，就排呢条路。 牙教队呢边 系啦， 香港而家咪咯，好多超市， 而家咪咁，所以咪好舒服咯。 系啊， 系啊，应该系咁样啊，因为有好多长者佢未必识嘟噶。 系啊， 你搞一轮嘅话，其实你都将 到尾，你都是令到嘅就係嗰班想快嘅人變咗慢， 嗯， 係嘛？你就將佢分流，我覺得非常好。所以香港嘅超市做得好好啊。 同埋可以同啲收銀姐姐傾下偈，佢都係開心嘅。 開心， 阿媽今日又買菜啊！ 同埋佢會話俾你聽嘅就係， 過期 咯，唔會同你講過期，你先要買嗰啲嘢嘅啫。 同埋你又想 即係話，喂，買到個橙啦，三個特價。 我通常佢會話俾你聽有啲咩嘅特價，又或者有啲咩嘅呢一個你買多一個又平幾多喎？咁啲阿姐就會同你講嘅。但如果你就自動收銀嗰度就冇嘅，就冷冰冰咯。 冷冰冰嘅，都 快 走咯，係 啊。 同埋有時如果你買得唔多嘢咧，你真係 一件嘢排隊。係 啊， 係啊。 我見過有啲人因為咁咧擺翻低唔買嘅。 係啊，我都試過。我試過係咁樣啊。 正常一定有 嘅。係啊，又或者佢有時你都會唔好意思咯，因為你嗰啲買好多嘅又係即係同埋買好少嘅，你成車你都係同嗰條隊。 咪咯。 我有時會覺得就如果係咁咧，我就會後邊嗰個姐姐可能佢買兩樣嘢，就佢趕住要翻去。 俾佢先啦， 系啦，我就会俾佢，我让佢，你俾佢先啦。 但 系 以前好似有啲快队噶嘛，唔系即系买一件，即系限量，譬如你三件 内，十件以内咁上下。 而家冇啦， 而家冇咗 啦， 系咯，就因为 越嚟越少啊，即系请收银嘅真人嘅收银好少，跳 有假人嘅收银， 有 机器 嗰 啲 机器， 系啊，即系冇人。 以前好多噶，系啊，而家真系少咗啊。唔系我谂起嗰啲收银姐姐啊嘛。 哦， 想问系嘛？ 嗱，有啲我会觉得咁嘅，即系佢会有一条特快嘅，就系唔知你又系佢咩会员。 唉，我又好憎咩储唔储分。 呢啲就唔好搞啦，有特别喺左边咁样嘅， 系 啦，你要去到你又要 会员， 系啦。系要唔知买多几多以上，你先至可以行嗰条队嘅。你有冇试过？我 试 过有一次，佢真系执行得非常严厉。我真系争少少，佢唔俾我。佢要我执翻晒啲嘢之后，再排翻嗰条 队。 我就系我，既然系咁嘅话，我就执翻晒，我摆翻晒之后，我 走啦， 买咯。 咁佢其 实 好简单，你收音机头一定有嗰啲香口胶，无无谓谓嘢，你搭一嚿咪落咪得咯。 我又唔至于有两嚿香口胶就够嘅，即系可能讲紧要争64.8咁。 64.8啊！ 你 点 减？ 你一手 64.8咧？ 一手拿落去。 同埋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唔好，你即系如果系咁，我就要停咗喺度，系嘛？咁我又要去嗰度拣64.8嘅嘢，摆落去都系啦，你阻住晒后边嘅人啊嘛。 后 边 嗰啲 实自只只 嘅， 系 啦， 我都试过咯。但系佢冇唔啱，因为你讲明嘅就系500蚊或以上嘅，咁样我就谂住应该都够啦，我就争64.8。 你学我啲算术啦， 我好我会嘅， 心算系 咪咯？32.8， 即系嘟咁样，自己嘟一次啊嘛。 仲有一次啊，佢嗰次咧系几多钱咧？就有8折咁样啦，咁我就拣够噶啦。点知话你唔够喎，咁样点解唔够啊？原来唔系啊，佢系alcohol即系酒类咧，系唔计落去啊，系啊。咁我咁 听唔到咩alcohol， 酒 类 而家买酒精消毒嗰啲 酒精类系 唔 计 嗰啲，唔计。 佢仲未好翻啊？发炎嗰度未好翻？ 边度发炎？ 你要用alcohol。 你唔讲我唔系咪要笑嘅？ 唔系alcohol都系代表嘅，就系你嗰啲叫酒精消毒嗰啲都系 我觉得好好笑啊！你梗系笑唔出啦。 我笑紧你啊！你梗系。 See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最重要的，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是平静。人生如果每一秒都快乐的话，那快乐就会没有意义。很多时人经常追求快乐，将快乐视为人生最高目标。为什么？因为快乐令人身心愉悦，但是快乐往往是短暂的、片刻的，没办法持久，同埋没办法滋养内心。相对之下，平静就是一种稳定持久的状态，可以给我们内心的宁静和坚定，帮助面对人生的起伏。快乐是一种情绪，来自外在的刺激和享受，是一种对愉悦经验的反应。但是当我们处于失去的状态的时候，心中就很难保持快乐。平静是一种内在的状态，它不依赖外界的变化或者刺激。平静可以给予内心宁静坚定。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风雨，平静的内心就可以令你保持冷静，不被情绪左右了。好喜欢两句说话，他说生活如果一直能够平静就是幸运，偶然来的快乐我们才会加倍珍惜。过着平静的生活意味着我们可以享受内心的宁静安宁，不被外界的喧闹和干扰。让我们珍惜生活之中每一个平静的瞬间，平静是一种珍贵的财富，给予我们内心的宁静坚定。生活中的快乐会耐不耐出现，它们就好像闪耀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在平静的生活里面，他们才会更清晰地可以看到星星的美丽，更真实地感受到星星的温暖。人只有拥有平静的内心，才可以体验生命的丰富。人生得来不易，一颗平常心更重要。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鲜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 常的心从没变波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有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今日爱好系列稍后出现下就是林振强嘅作品，咁我哋今日每人都会揀好多不同嘅歌曲吓，咪仲拣紧系咪啊你？ 系啊，冇错， 改完又改，咪改一百次啊！ 我听翻我自己首锁匙扣啦，就知道。 听到啦，好唔好听啊？ 好听啊，原来。 唱几句听啊？ 唔记得啦。 佢咁啱先听完，你话？ 我头先先啱啱听完嘅就系，我就觉得哇，完全系完全一啲都唔记得。 我 净 系记得嘅第一次，我记得你嗰只啫。 哦，何放先？诶、欸，唔系，嗰一只系张国荣。 哦，咁你嗰只咧？你嗰只咧？ 我嗰只系。田系另外一只，哎，第一次唔系我噶，第一次系同一只歌嘛，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冒牌戏迷点唱啊？ 冇，就系唔记得咗，真系唔记得，有好多都唔记得。 好，咁一睇大家拣啲咩歌啦 ，OK 吓，你拣咗啦嘛？ 拣咗啦。 你系会用乜嘢方向？用咩方向嚟去拣啊？ 我会 最早期嘅歌， 哦， 最美美嘅歌， 啊，我都估你应该 系 啦， 我会 有谂过 情绪去拣， 啊哈， 我会拣一只系好高涨好开心，一只系比较沉默啲， 我都有谂过用咁样嘅方向， 情绪去 拣，啊哈， 因为太多啦， 好多， 你用年份又唔得，你用 一千零几首啊。 吓， 一千几首， 系啊，千几首， 一定要 有啊，有啊，同埋佢就系佢亦都有就系佢个丰收嘅，即系佢有一年佢系特别甜得好多嘅，咁亦都你如果你话从歌手去拣嘅话更加难，因为佢真系甜过俾好多人， 所有人都 基本上所有人都唱过， 基本上都有，系啊， 唔使数啦， 唔使数啦，真系太多，不能尽录。 不过佢第一只歌知唔知系边只？ 眉 头 不 再 挽 皱， 我都有谂过， 系啦， 系啊， 咯， 识唔识唱啊？ 眉头， 我记得呢个地球， 到你三啊， 记得支支石头，冷冷冰，好好听呢只歌， 系 啊，所以点算咧？点 记得 搞？ 太多啦，真系。 不如我一阵间唔好讲 嘢， 我 从早开始，不如 唔 系， 咁又唔得。 系啊，我头先统计过啦，佢二十年。即系佢填词嗰段日子咧，大概二十年，每一年五十首，即系话三日填一首，即系三日两填一首，一年三。 喂，但系你记住，佢仲有广告公司嘅，佢唔系净系做填词。 我知啊， 佢仲画洋葱头 啊，系啊，好多嘢搞啊， 好犀利， 真系我佩服佢嘅。 我都系。 系啊，佢喺广告公司嘅年代，我都觉得好正。 我唔想听你嗰部分。 唔系，佢就系阿林燕妮。 你有冇同佢一齐做过嘢？ 冇，我冇接触过。 哇！嗰 时 候佢嗰个好劲啊！ 系啊，我又好崇拜佢吓，我真系几中意佢啦，黄沾啦咁个班人。 嗯，喂，睇翻咧，原来佢嗰阵时咧有一个小学嘅时候，佢留个班。佢即系话，其实想鼓励啲读书可能未必系好理想嘅人，其实咧你后期嘅努力或者点好咧，系一定可以有好嘅成绩，即系咁讲就 系。好啊， 好难得嘅，我觉得嘅就系即系每一个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咧，都令我哋重温咗有好 多， 就系我哋嘅即系粤语乐坛里面啊，即系有好多嗰啲即系。粒粒都是天王巨星，我真的很开心，每一次你会再见翻又再睇翻有好多啲可能历史啊，你自己经过嘅嘢，你听过嘅歌，你会发觉就系其实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嘅就系我哋香港系有呢一班人喺度， 冇错啊，系啊，同埋因为通过揾资料啦，做功课啦，发现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嘢， 系有好多嘅回忆啦，你自己都有好多回忆，因为我觉得歌曲嘅话，其实都系你回忆嘅一部分。 冇错，张学友曾经讲过咧，就冇林振强冇佢， 系好多歌都咁样讲过，其实都唔单止，例如有好多嘅就系话，因为佢填咗有某首歌，令到佢爆红嘅，仲有嘅就系陈慧娴， 傻女 嘅一首傻女， 傻女 系啊，嗰首经典 有好多歌都系佢填出嚟嘅，会令到大家会去到有另外一个唔同嘅境界。 系冇错，同埋你谂起个歌手，你就会谂起佢嗰一首作品。 就是佢填。 其實你好難得嘅喎，填詞人嘅話好多時間你都唔係，尤其是係嗰陣時候啦， 見唔到佢啦， 係啊，見唔到佢啦，唔知佢點樣啦，甚至乎佢就係你攞所有嘅一啲榮譽嘅話，你未必會哦，多謝我嘅填詞人，多謝我編曲，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你後邊去幫你成就你嘅一個默默耕耘嘅係嘅功臣咯， 超級重要啊！ 歌詞真係好重要嘅， 係啊， 係嘛？同埋填詞啊嘛，就嗰個詞咧係要 suit 嗰個音樂係要填落去，咁有时咧，佢哋佢有啲音咧系，但你会觉得佢好似好工整，唔会有啲咬字啊，或者个音咧系读出嚟变咗啊咁。 以及如果你有讲过，即系譬如可能填词嚟讲咧，其实咧，我哋嘅广东话系最难，好难填， 好难， 系啊， 好难填，争少少又唔同， 因 为 系有好多个音。 想押韵啊，揾阿梁公子啦， 冇咁讲，拍马都追唔到，梗系揾阿黄生啦。 我话 押 韵 啊，押韵啫。呢、這個你 冇開心住， 講押韻， 係啊，押韻啫。 係啊，你冇立曬啲嘢走先啦， 離曬譜， 冇，我完全冇啊，半句一個字都冇提啊。 得，嚟， 所以希望一陣間我哋揾嚟嘅作品嘅話，大家都可以覺得開心， 冇錯， 係啦，亦都掀起大家嘅回憶。我哋都會講下嘅，就係即係我哋聽呢啲歌，或者係拍呢啲歌，或者做呢啲歌嘅時候， 哎呀， 冇錯，我一定要講。 你今日介紹嗰啲歌，你真係有參與過？ 唔係要參與過，即係我講緊嘅就係我哋當年，譬如可能你係一隻歌，究竟佢點樣成為一個 MV？ 喂，呢個都係一個進程嚟嘅。以前淨係聽歌啫嘛。 MV 好緊要嘅，勁歌金曲。 梗係。 我隔 離 啱啱嗰啲以前嗰啲拍檔咧，好玩，好開心。 係喎，佢都有做過 勁歌啊嘛。 係 啊， 遲啲如果呢個大家想知咧，就遲啲聽阿李志剛噶啦。 其實我哋點解唔可以講咧？好心情經理人啫嘛，佢錄緊。 係啊， 係啊，冇錯。頭先好開心，就未同。蛋哥傾個偈，係啦，咁我哋真係好開心啦，唔見翻呢啲老前輩，好靚仔，佢點知十年如一日啊？佢就後生咗， 係， 因為佢都係咁話我。 大家講話啦，大家講話啦，喂，好啦，十一點鐘先咧，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嘅愛好系列就係懷念林振陽先生嘅作品。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今日嘅爱好系列啦。咁头先咧喺第一个钟头都讲咗少少啦，咩 M V 啊，拍 M V 啊嗰啲。我觉得咧七八十年代咧，对于乐坛嚟讲咧，系一个慢慢成长、慢慢成熟、慢慢由简单变复杂嘅。 系啊。 除咗你拍 M V 之外，你哋讲到咧咩啲 M V 好简陋啦，或者好用求其形容啦，又或者好快速咁去拍啦。同埋当年咧，如果大家去睇 concert， 你都会发觉咧，其实 concert 咧嗰个形式都系由简单慢慢咧开始变复杂。 系啊。 好多嘢咧。嗰、那個演唱會嘅文化咧係越嚟越精彩嘅，相信大家以前如果有睇過演唱會咧，都知道咧，你入去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有嘢派嘅，最初派啲乜嘢？如果大家攞過記得嘅話 ，BB 樣嘢咧係演唱會咧，即係以前冇留意咧，都後來發覺真係不能缺少嘅。你零舍覺得一入場紅館裏邊嗰啲氣氛。未开数已经 B B B B B 派 B B 啦，你有冇攞个派荧光棒啊？ 有， 系荧光棒， 荧光手圈串住一条 条嘅， 系 啊，胖胖， 即 系 各形各色嘅乜嘢派嘅都系 会制造声响嘅， 系啊， 加添嗰个现场 手拍咧， 手 拍仔， 系手拍仔，啪啪咁样， 系好骚扰啊！ 有时如果你喺侧边嗰度咧拍个唔停咧，你会唔会喝佢啊？ 嗰啲聲，反而我覺得有限啦。反而係好似頭先阿馬小強話齋，佢豎下豎及咧，嗰啲人聲反而有時，同埋有時咧，你想聽嗰啲慢歌咧，佢好大聲，我跟住唱， 好似好陶醉咁樣嚇人憎啊嘛。 又或者有陣時咧， 搭唱又係另外一個境界嚟。 嗱，搭唱我唔介意，譬如話有啲歌咧，咩呼哈呼下，全部一齊唱。系啊，我覺得呢啲 OK 喎，但你喺度唱嗰啲柔情嘅歌，你喺度咁樣真係啊！ 如果最噏噏得唔得啊？ 因为我会噶，对唔住啊，即系我都 我听唔到咁 紧 要， 系咯， 我听唔到咁紧要，因为我会同埋唔知点解咧，佢一噏咧，我只耳仔去咗佢嗰边噶， 佢抢啲嘛，同佢走音啊嘛，走音会抢 啊嘛， 系啊， 近你啊嘛， 咁亦都好多歌迷咧，嗱，我大家即系个人意见唔同啦，有啲我觉得系少少真系骚扰嘅，除咗唱之外咧，揸嗰啲好灯、好光嗰啲灯牌咧，摇啊嗰啲咧，因为我真系坐过佢嘅前边， 我遮住你咯， 好惨，唔系佢喺我后边。好残啊！佢全场两个几钟咧，佢开到光一光咁样撑住啦，系啦。最近演唱会仲发生打到我头添啦，如果你有留意，咁啊打穿咗前面嗰个人个头嘛，因为佢坐咗喺度，佢熬个灯牌，咔一声咔咗个头嘛。咁都系啲演唱会发生嘅事情。呢一首歌曲咧，罗文先生唱出，佢当时嚟讲，大家话一个好前卫嘅作品，冇错啦，就系激光中。林振强先生填词。被认为当年一个好前卫嘅作品，同埋写出舞台上嗰种嘅效果，好有画面，送俾大家今日我嘅作品。认为呢一只歌曲嚟香港乐坛咧，第一只有 Rap Talk 嘅歌曲，同埋系一首鬼马歌。都系呢个演唱会文化里面咧一个不可或缺噶啦，即系演唱会里面咧嗰啲成日成日成日成日就 嗰 啲 气氛好正， 好有气氛嘅。咁啊，送俾大家有罗文嘅呢一首《激光中》。好啦，到阿 Sarah 啦。 好啦，同大家要回忆嘅咧就系我嗰阵时代仲会唱歌、会出唱片嘅时候嘅一啲嘅准备啊，或者就系我自己好有福气，能够嘅就系面对同埋同咁多位我自己都好欣赏嘅唔 同范畴嘅人都合作过。 哇！ 林振强先生系、我觉得我自己真系非常有福气。咁、当然我冇见过佢嘅，但系个问题系自己有唱过佢帮我填词嘅作品，当然唔系我要求噶啦。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呢啲都系一个好 天意啊，天赐俾你 缘分咯，系啊。咁、其实以前我突然间好感动添。好啦，咁其实讲翻嘅就系以前究竟系会点样拣歌，同埋揾一啲填词人嘅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以前曾经系点样嘅咧？好多时候当大家都会谂住哦，你就嚟要出唱片啦，我哋会点做啊？我哋就会收好多一啲以前嘅日本嘅细碟，好细只噶咋嗰啲碟，多数咧就系来自系啲咩咧？日本方面嘅嗰阵时候系咩咧？松田圣子、柏原芳惠、河合奈保子、少女队，同埋嘅就系、是、啦，就系、是、中心明菜等等。其实佢冇分咩风格，总之嘅就系一班人坐喺度，大家狂听，听完之后嘅你个监制就会揾一啲歌，跟住佢就会叫我上去听下呢啲中唔中意，或者试下你个音域你唱唔唱到。好啦，咁跟住觉得好啦，锁定咗有譬如可能系咁多首歌之后嘅话咧，就会发散出去嘅就叫人哋填词啦。咁当时嘅话有好多填词人啦，都不能尽录啦。咁佢就发散晒嘅时候，有时甚至乎会倾就系话呢一首歌我哋希望锁定俾边个填，因为嘅就系个风格又或者系里面嘅内容，希望可以配合到嘅就系喺当时嗰一只碟嘅内容。譬如好可能嘅就係講緊，我而家先睇翻啦，鎖匙扣點解咧？係因為嗰陣時候我話要走啦。佢而填嘅嘢裡面嘅內容係同你即將會暫別樂壇，所以嘅就係會有一啲嘅告別啊，同人講拜拜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內容填落去嘅。咁而呢一首歌曲嘅話，因為喺我冇記錯嘅，應該係喺第二隻碟裡面。咁嗰個歌嘅應該係話嗰個大碟咧，希望係嗰啲唱嗰啲都係啲情歌、戀歌集，而我嗰陣時候個咁細個，講緊嘅當然係一啲初戀啊，希望自己談戀愛啊呢啲咁嘅嘢啦。佢俾咗少少嘅呢啲咁嘅諗法，俾一啲填詞人嘅話，到翻嚟嘅話就得到呢一首歌曲啦。首歌係來自中心名菜嘅《Second Love》。好多謝就係林振強先生填咗嘅呢一首歌曲，我到今時今日都非常之驕傲能夠唱到呢一首嘅作品，送俾大家嘅有《蜕變》。 開始喜歡欣賞外歌，暗盼那女主角是我。每晚我見星光四散，心事變多。我怕我会知我为何见了个百分之的我，对着月儿胡想太多，想是被人怜悯，开始想被人抱紧，急想体验何为爱，我讨厌再等。 人在劝导我，现年轻。 好听好听， 好切合当年你嘅年纪啊。 系啊，所以佢填嘅歌词嘅话，佢唔系立乱写俾你嘅吓，佢就系会写一啲嘢系关于你自己想讲嘅嘢。咁、我觉得仲要多谢嘅就系有编曲嘅系有陈永良先生。 哇！ 喂，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咧佢填得咧，点解一个大男人可以填到啲少女心事嘅咧？吓、所以咧，我今日揀呢首歌咧，係佢最早期嘅作品。咁啱啱睇咗啲文章啦，尋日又做嗰啲功課啦、有人專人研究過阿林振強嗰啲作品嘅。佢、有本書我都覺得幾好睇嘅，又喊又笑，你哋有冇睇過？ 有， 好好睇。佢早期填詞嘅作風咧，就係、比較愛情啊得意嘅。而1999年之後去到尾，即係2003年啦，就偏向於講生命啊嗰啲嘢，即係。即係佢知道自己有病之後咧，嗰、那個作風係完全唔同曬嘅。我跟住落嚟揀呢一首歌咧，都係佢最早期嘅作品之一，都係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嚟嘅，一種又係同你有啲少女嘅 fantasy。呢首就係《豆芽夢》。 阵微风，把长路也轻轻吹乱，陪着那小豆芽梦，请容我去追捕，踏遍途上万条草。 阿梦啊，你阿 Rovinica Test 嘅呢一首 边个做嘅？翁静静， 系啊， 同埋 Ronald 有一个男仔，个男仔 成日咬住个萝卜噶嘛，系咪萝卜啊？ 类似啦， 系啊，即系类似金笋嗰个。 你睇到今时今日都仲记 得？我嗰时就买错咗一条有利嘅红萝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话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亮点。中国近年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习近平说，希望各方充分利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平台，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携手将数字贸易打造成为共同发展的新引擎，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回来本港，小学常识科将会分拆为人文科和科学科，下学年试行。教育局公布人文科课程框架将会分为六个范畴，包括健康与生活、环境与生活、理财与经济、社会与公民、国家与我和世界与我。小一和小二建议总共64节，即是大约37个钟，小三至小六建议96节，即是大约56个钟，部分课时是弹性课节。其中在国家与我的范畴，学习重点包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亦都会认识国旗、国徽、国歌等。至于社会与公民范畴，学习重点包括遵守法律和法规，亦都会了解特区政府的组织和运作。教育局说，课程的开设原则是配合国家提出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向，培育有承担、有视野、爱国家，是爱国爱家的终身学习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随着国际邮轮行程在今年一月恢复，香港的邮轮业迅速复苏，为了让码头营运商更妥善履行职责，政府已经要求营运商和邮轮公司、交通服务营运商和旅行代理商等，因应每个航次的上落船安排加强沟通，妥善规划安排，确保足够的交通服务。他们亦都需要向政府提交计划，包括乘客量、来源地、上岸的观光安排、落船时间的公共交通服务和预计的的士供应。局方提到，目前以啟德邮轮码头为总站的恒常巴士路线有四条，运输处落实出年第一季开办20X 号巴士路线，来回啟德邮轮码头至尖沙咀，而中九龙干线预计2025年落成之后，亦都会大大缩短码头和西九龙和三号干线的行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0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38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3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8跌6仙，腾讯控股325.2升8毫，阿里巴巴76.3跌5.5毫，百度集团110.5是百度集团啱啱转咗118.5升6.3，碧桂园9.6升1.1，融创中国2.84升1.2，美团110.1跌3，小米集团14.98跌1.4，国美零售6仙系升0.4仙，南方恒生科技3.96升6升1.6。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6， 日元 149.24， 瑞士法郎 0.883， 加元 1.369， 人民币 7.145， 英镑对美元 1.251，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65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5。港金报18,53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9美元，卖出1,99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在荔枝角的永康街，现在永康街去回美孚方向，咁就係近住大南西街咧，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另外都有个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大家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啦，经过小心啊！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看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嘅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洗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今日咧就系播翻咧林振强先生嘅作品啦，咁样写词咧有好多不同嘅技术咧都系好重要嘅，除咗即系嗰啲字啱唔啱音之外咧，佢点样去感染人哋听落去咧有种感动嘅心咧，都系非常之好高班啊吓，咁啊其中有一首歌曲咧可以话系咧。唔系我要播嘅时候，不过我想由呢个时候歌开始踢起，怀念爸爸或者妈妈，里面有好多代表作嘅，譬如念亲恩啊、单车啊咁。而其中一首咧，讲到怀念爸爸咧，大家一定会谂到就系叫空凳啦吓，一首得奖嘅作品啦。空凳由爸爸坐嘅一张凳，怀念翻爸爸，即系一个死物，但系谂翻好多。 嘅感情方面嘅嗰种嘅纠结咧，系一个好高嘅技术嚟。呢一首歌曲之外咧，另外有一首歌曲又系好犀利，有一个死物，一件物件去怀念一个人。呢、这个就系吉他低入时。 和一堆一堆琐碎旧话，半空屋中的我坐下，怀念你。多么的想知你好吗？和他一起开心快活吧，愿他可跟我那样活着，全为你。生到最终空气，我也说过休息放弃吧，但实在舍不得你，只好衷心讲一句，我盼你一世快乐，没憾没泪痕伴你。 Yeah. 用一支冷冰冰的吉他写一些咁入肉的失恋的情怀，真的唱得非常之好。夏兆星和这个林振岳先生的词都是好好听的，这个吉他低入时。 嗯，好啦，咁其实呢就我觉得歌词对于一首歌嚟讲系非常重要嘅。咁、尤其是系我觉得以前嘅填词人嘅亦都有一种嘅能力系嗱、我自己本人会系唱歌嘅。背歌词对于一啲歌手嚟讲系一件好困难嘅事。但系唔知点解嘅就系你背以前嘅歌曲嘅歌词系特别容易嘅、因为嘅就系佢上文下理系扣得到嘅。甚至乎正如你所讲嘅话，佢系喺度陈述紧一个故事嘅、你只要记得嗰个故仔嘅起承转合嘅、基本上你就会知道嘅就系佢究竟会系点样嘅一啲转变噶啦。咁我觉得嘅就系林振强先生嘅词嘅话，好多时候就会有呢一种嘅功力喺里面嘅。咁、甚至乎嘅就系听完之后，你会好似入咗去嗰首歌里面所唱嘅男女主角一样，就会系得到呢一份嘅感觉。我最近喺度知道咗今日我哋要做呢一个嘅题目啦。咁啊，琴日我亦都睇咗有好多嗰啲可能系网上面嘅一啲嘅片段。有一个有关于嘅就系 tribute to 林振强先生嘅一个演唱会，听到林忆莲唱呢一首歌曲嘅时候嘅话，我真系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哭。里面就系讲紧一对差一点就能够成为恋人嘅一个故事，有晒画面，亦都有晒呢一种嘅感觉。送俾每一位喜欢呢一首歌曲嘅人，喜欢林振强先生填词嘅人。 是关于你，微笑及眼睛持续你，离别你再与你相遇，其中仿佛千世纪。你可爱的孩儿不知，某天我跟你写的故事，我当中。好吗你，如今是爸爸的你，我衷心祝福你，我的心需因你。好一生好恋人，差一些会一世共行，无奈又总想分。太跟你相似，如若我再次向他注视，原因只得你知。我心这天仍然依依，某些我应放低的往事，前腰一辈子，好吗我？今生孤单的我，会说一声不错，你永不可知我。啊，好一生好恋人，差一些会一世共同，无奈又总需分。 聽好聽， 唞一啖大氣，嗯，你會唔會啊？ 會啊， 即系睇到小朋友就谂翻起你以前嘅往事，啊，即系咁样你都可以写到词，你 好嘢，好嘢， 真系好嘢。 点啊？ 你知唔知佢嗰啲词叻之外咧，佢仲影响后边嗰啲填词人啊？ 嗯， 有一位填词人， 因为佢而改姓林， 冇错，好嘢， 好嘢。 阿梁生啊，好嘢， 系 喂，真系，我觉得你崇拜嗰个人，你真系会去到一个咁嘅境地， 嗯。 我觉得咧真系哇，即系 好厉害啊！啲影响力 系太，我都已经打 晒。你俾心机，希望有个人为你改姓马。 你改咗啦，你唔系姓马噶嘛？ 系马氏家族杀入嚟， 你改咗自己都唔知 道。系有马嘉年， 有马马夫妇。 佢后期咧，头先我讲过啦，佢嗰啲作品1999年打后，剩翻几年啦。 哦，你见到佢一路都少咁啲。 系啊，系啊，系啊，咁去到 身体唔舒服。 系啊，身体唔舒服，咁，个状况已经去到比较差嘅时候咧，咁佢个产量真系好少， 嗯。 有一首歌咧，系佢后期阿张学友唱嘅，比较少听嘅呢一首，就系一阵间我会拣嘅，系叫做《没有童话时》。 嗯， 呢首歌嘅歌词咧系好靓嘅。 嗯， 吓，咁其实佢描写乜嘢咧？众说纷纭，因为我睇到一啲有人研究歌词嗰啲人咧，就话佢系后期嘅歌咧，有啲宗教信息已经喺里边啦，有几首歌都系。咁，亦都话童年诶《没有童话时》呢一个咧，就系讲女朋友嘅。讲佢，其实我觉得咧，如果系阿林振强先生咧，因为佢之前已经好多屋企人咧，因为癌病走咗啦，咁，佢其实好怀缅嗰啲即系屋企人 嘅日子 啊。咁呢一首歌咧，我自己睇咧，其实都我觉得，如果我自己代入咧，我会觉得佢系讲紧佢嘅屋企人。 其实佢难得亦都系在于嘅就系话，佢一个歌词，你可以有唔同嘅人， 听 完之后嘅话咧，就有唔同嘅感受。 系啊， 呢样嘢亦都系佢即系 系啊，佢隐喻就系话要珍惜而家眼前嘅人。 嗯， 呢一首就系我依家拣播嘅《没有童话时》。 都再所讲啊吓，咁讲多少少，譬如可能讲紧你话即系张学友先生嘅话，亦都系真系好多谢好多谢林振强先生， 啊， 因为若果冇佢填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啊，就冇咗张学友， 唔会有佢咁犀利，系啊，系嗰首歌曲， 每日起码听十几次， 系令 到 佢 癫咗啊，系啊，咁咯，好嘛，听下呢首。 从前信天空月亮，装起嫦娥飞天舞河，穿梭银河。亦曾信主不夸尽爱河，曾不知道什么。从前信仙境梦地，仙子藤云小子屠龙魔掌神奇，但全数梦想早满信任期，为此终未是真，仍深深相信你，对你的爱意怀疑，你是生命极有意思，能同路全诗。自没童话时，仍同奔驰。从无理，几多梦断。几多难缘，始终完全当你同存。灵魂与心，信爱不似传奇，童话虽已不真。 仍深深深信你。 怀念林振强先生，从每一首歌曲找出当年嘅印证吓。呢一首歌曲亦都系我哋今日结束节目前嘅最后一首歌曲，就好似佢写里边，每一个人都会深受感动，挂住一啲人。 嗯， 歌名就叫做《追忆》。 今日要特别将呢一个钟头嘅话，都系追忆林振强先生。 系啊，向佢致敬。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镜看一对耍把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为我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爱一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必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私下轻喊，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 我是李麗蕊，笑功最强，不知道为什么人听到我笑就会很开心的了。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格格无量。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已经播咗一段时间，今日嚟到我哋呢一个系列嘅最后一集噶啦。有份演出过香港电台嘅广播剧嘅朋友们真系非常之多啦，除咗外面嘅朋友之外，亦都有我哋基本嘅艺员啦。咁啊，艺员咧除咗做男女主角，好多时咧都有啲 auntie 啊、uncle 啊、叔叔啊、爸爸啊、妈妈嘅角色，同样地都系非常重要嘅。而今日找嚟嘅呢位朋友咧，好多时就系演出呢一类嘅角色，佢嘅名字就叫做谭翠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广播剧组的谭翠莲啦。梁继章，你问我有几个问题吓，咁我好多谢你俾一个机会我去分享。你问我第一次喺香港电台录广播剧嘅情况，同埋录乜嘢嘅广播剧？梁继章，我真系冇印象。反而咧，我最深印象咧就系，我点解入嚟香港电台？同埋咧，我第一个试音面试嘅就系阿大哥钟伟明。咁啊，讲翻个姻缘先啦。咁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咧就有职业嘅，我系一个家族里边一个固守嘅行业里边咧，我系一个车花嘅师傅嚟嘅。咁但系咧，我又好中意戏剧，咁所以咧喺业余嘅时间里边咧，我就系参加话剧团啦，做广播剧啦，即系唱歌啦咁样。我有一个朋友咧，佢真系我个贵人嚟嘅。我唔知佢系睇唔起我，抑或系妒忌我。咁佢就话：，嘿，谭翠莲，你啊，广播度啊，四个台你都去过啦。如果你去到香港电台，我就话你叻啦，因为香港电台系一个政府嘅电台嚟嘅。如果你去到啊，好啦，咁当其时，因为我喺亚洲电视嗰度录呢个蒙面超人啊嘛，咁咧嗰个主管咧阿窦汉芬咧，佢真系好睇得起我啦吓，咁佢就同我讲，佢话佢个朋友边个啊大叔啊，大叔嗰阵时做台长啊，佢话咧而家咧想招一班广播剧嘅。即系嘅特约嘅广播员咁咯，咁佢就推荐我去，咁我觉得冇所谓啊，横掂呢个朋友都话你入到香港电台就好威噶啦，咁样，咁我就去试啦。咁啊试嗰阵时咧，大哥试我嘅，即系钟伟明试音嘅。点解知我试完音咧，大哥就走出嚟喺个控制室嗰度走出嚟同我讲：谭翠莲，我哋要同你签全职咁样。咁我唔知系咩原因噶。后来咧，我同阿大哥熟咗咧，原来咧我系阿大哥以前个太太庞碧云，佢话我个样子好似佢，把声又好似佢。咁咧嗰时阿钟伟明咧，大哥系主管呢个广播剧噶嘛，咁所以咧我就系咁样入咗香港电台嘅。咁你问我第一个广播剧录乜咧，我就唔记得，但系我有印象咧就系、系民间故事。就是何姑娘何楚云监制的民间故事，剧名我就不知道了。你问我跟什么明星合作呢，或者是很多了。不过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陈奕迅跟我们一起录的。咁当其时呢他录录下呢就晕低了。咁后来咧就佢醒翻，佢就话佢好惯性系耳水不平衡嘅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印象都好深刻，因为一个好长嘅剧啦，咁佢都嚟咗好多次啊，咁所以大家都即系比较熟络啦咁。咁如果你话同咩明星合作咧，真系数不胜数，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当其时嘅年代，因为香港电台咧系唔使卖广告嘅，咁好多歌星咧有新嘅歌出咧，又嚟港台嗰度做访问啊，做广播剧啊，有咩明星有一套电影要上嘅咧，又嚟做广播剧。咁广播剧系好少钱，好少钱嘅，但系啲明星咧就系即系自在宣传啦咁样。 咁我記得咧，我最深刻咧，因為我除咗係做廣播劇之外咧，我係做編劇嘅。咁香港電台咧，其實我係編咗300多个嘅故事。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鄧碧雲個女雷愛賢做監製嘅一個故事說不完。咁嗰陣時佢好多劇都揾我編嘅。咁我記得咧，我就編過一個咧叫做《麻辣新抱咩惡家婆》咁樣嘅。咁呢個男女主角咧就係、是、李克勤啦，同埋曾華善啦咁樣。咁我最深印象咧，同啲藝員錄音咧係點樣咧？仲有一個我好尊敬嘅一個演員。就是李香琴阿琴姐，因为佢好多时候我哋录音啦，佢系录完音之后咧，佢会请我哋一班人咧去食饭嘅。咁其实咧食饭，我觉得嘅意义唔系话啊黐佢食饭黐饮黐食，而系喺食饭嘅途中咧，佢同我哋讲咗好多好多人生嘅哲理。咁佢有一句说话我到而家都记得嘅。佢话谭翠莲，一个人老咗咧，你如果有多余嘅钱咧，你就唔好吝啬，唔好孤寒，你多啲请一啲嘅朋友出嚟饮茶，倾下偈，你个存在感咧就有噶啦。咁样，你问我最中意嘅系边一个广播剧咧？嗱，其实咧，我咧做主角嘅广播剧系唔多嘅，但我每个广播剧，我唔系做编剧啊，都系做啲行角啊咁啦。总之每个广播剧我都系有份。但是呢我最深刻印象呢就是廉卷西风。廉卷西风呢我就是跟黄少强是做男女主角的。咁呢一个嘅廉卷西风呢依家都经常有播出，即係你喺网上都听到嘅，不过我自己都未有机会听下。咁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佢就话喂谭翠莲啦，乜你仲喺港台咩咁。咁原来咧，佢哋咧半夜咧，佢哋好多时都会听翻以前广播剧嘅重播噶。咁我听到我个声，佢以为话啊，你仲喺港台啊？咁我话唔喺港台啦，我而家喺东莞啊。好啦，梁继章，我话同你分享一下，同埋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咁其实咧，我哋好多时系做直播噶吓，咁你系冇得 NG 噶。咁但系做广播剧咧，因为录播噶，咁啊好多时都有 NG 噶。嗱，我讲一个好有趣嘅即系 NG 嘅故事啦。咁啊，当其时因为好多工厂嘅女工咧，好中意一个叫做点唱节目啊。咁咧就有个工友啊点播俾啲工友听啦，咁佢就话阿冯小娟咧系点俾全体嘅老公收听咁，其实应该系全体嘅女工收听嘅。咁呢个已经系我哋一个嘅佳话啦，一个广播剧里边嘅即系几经典嘅笑话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就是、我哋录广播剧噶啦，咁就系、是、我哋录好似系唔系神雕侠侣，我哋录好似天龙八部啊。咁咧，我哋嘅同事嘅傅清伟咧，咁佢有句台词咧，应该就系讲我师傅上山归隐咁咯。跟住佢又讲我师傅上山避隐咁。哇，真系惨啦！嗰次咧录到我哋啲演员笑到咧，几乎好多好多 NG。咁嗱，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好多时会发生嘅一啲趣事啦。我系好中意广播剧嘅。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重返香港电台，再同大家分享我哋一啲广播剧嘅技巧啦，同埋广播剧嘅趣事。多谢大家收听。 睇到嘅就系《廉卷西风》，我哋有呢一个版本，属于吴香伦唱出，唔知你又听过未呢？ 谁发现了西风冷？且已经吹到帘落，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好景致迷人。 电台嘅广播剧系一份嘅亲切感，原因都喺度分享过噶啦。以前咧亦都系广播剧组嘅编导之一，做编导咧并不容易啊。因为第一，我对演戏咧嘅认识唔深啦，咁所以当时咧就有啲惊嘅，唔知点样可以提点啲广播剧演员啊？呢一句好似掠咗，啊你感情唔够，自己有啲唔系好有信心。所以当有一次咧，我哋嘅监制李安求话：喂，不如揾一个古仔你自己试下演出，明白演员嗰种感受啦。咁样当时对于我嚟讲啊，做演员我唔知道。唔得咁样，咁啊胆粗粗上阵，就演出咗个叫做《千墨行》嘅故事，讲啲乜嘢？不如今日最后一集，好大胆、好冒昧咁样，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 卓尔，卓尔，卓尔，不群啊！仲记唔记得？ 真系你啊！ 你记咗本小说，等我帮你执翻佢。嗱， 唔该。 唔使，唔介意我坐低啊嘛。 哦，请坐。 好啊。其实我今日专登嚟睇你，我想同你叙旧。 你睇嚟好轻松噃，你而家做紧乜嘢？ 做生意。 咁多年来，你一直都系做生意。 要生活，有乜办法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不群，我记得你好中意幻想，好中意拉小提琴，性格又孤独，你根本都唔似做生意嘅，所以我冇法子想到你会做生意。你以前咪话过，做生意嘅人系好庸俗嘅。 唉，我啲已经系好耐好耐前嘅事。 咁你几时开始做生意嘅？ 都有一段好长嘅日子。我都唔记得几时开始，我变得咁庸俗。 我哋都系唔好讲生意嘅事啦。我都系因为逃避工作嘅压力，先至会嚟呢度嘅啫。 以你嘅环境，其实你根本唔需要工作啊。 系，我根本就唔系一个热衷工作嘅人嚟，我随时可以放手。不过有阵时我又觉得，一个人完全唔工作会好寂寞嘅。 你寂寞？你觉得寂寞咩？ 多少呢？最主要是因为工作之中我可以肯定自己。 你仲要肯定自己？其实在大学所有的同学当中，你是最成功 的。成功不是看表面的。 能够做到表面的成功，我已经觉得很满足。所以呢，我很羡慕你。 有咩值得你羡慕啊？我是女人，你是男人，我哋唔会有抵触嘅。唔好讲我啦，不如讲翻你吧啦。我谂你目前嘅生活一定好多彩多姿。 多彩多姿？ 嗯， 系。我经常喺新加坡啊、香港啊、美国啊三个地方飞嚟飞去，但系我去到每一大地方，都会觉得好寂寞。 系咩？你那位空中小姐， 你怎知道的？ 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为了追求一位空中小姐，不惜买定一大沓机票陪那位小姐当班，是不是？ 她已经做了人家的女朋友了。后生那时候还可以周围去的，但是我今年39岁，老了，行不喐了。 听你这么说，就说那些传闻是真的了。真是意外，你居然有兴趣做个国际浪子。 没什么这么意外，一个人当他第一步行错了，以后无论再做些什么都是不对。 不过我之所以有今日，卓儿，你要负啲责任。 我？你有事乱讲啦！你嘅事我点解要负责啫？ 你心知肚明。 我冇欠你乜嘢啊，碧群。 当然，系啦。今日见翻你，我觉得你仲靓过以前嘅，真系噶。我哋冇见十六年，其实十六年里边，你系点样保持仲系咁靓嘅？ 我33岁啫，都唔算好老啊，嗬。 系，我知你33岁啊。我记得你细过我6年啊嘛。 你的记忆力都唔错噃。 啊，你虽然系个大女人啫，不过你嘅神情同当年嘅卓儿好似冇咩分别咁。 碧群，你 啊，系啦，我嘅车牌喺外边，不如去兜下风。 唔去啦，我经常都嚟 LA 嘅，呢个城市对我嚟讲都冇咩吸引力。 啊，系，我记得你初初结婚嗰阵，好似住喺 New York 噶系嘛？你系咪好喜欢 New York？ 其实我喜欢香港，当时住在 New York 因为阿坚要公干啫。 阿坚 是我先生，徐坚伯。 哦，耶，系系，我在香港见过徐先生张相登喺报纸嗰度。其实你两夫妇算是出名的名流啊！ 唔好开玩笑啦，阿坚是帮人打工嘅啫。 有好多人一世都打不到咁嘅工，佢睇上都几后生，点样爬上去？ 佢37岁噶啦，仲算后生。他中学毕业就一直在美国读书，后来入了一间公司做事，做了几年就派去香港，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这么简单？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容易的事？ 阿坚工作很认真很努力的，他一边工作一边进修，所以他做生意的手法很追得上时代。 他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很难得的男人，是不是呢？ 那当然啦，是啦，你几时翻去三藩市？ 今晚啊，系啦，今晚我哋可唔可以一齐食餐晚饭？我意思系话，净系我同你 唔得啊！我应承咗等阿坚同小宝佢哋翻嚟一齐食晚饭嘅。啊，不如咁啊，你都一齐嚟啊？ 方便咩？ 咁或者下次啦。 下次？ 嗯， 好，就下次。不过下次我真的希望有机会可以单独陪你吃一餐晚饭。 为什么要单独呢？ 没什么点解啊，我只希望可以跟一个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坐在最后一旧。而且我有些说话想讲给你听。 有什么说话的？为什么现在不讲？ 下次先。卓儿，你知不知道你几乎连身形都没变到。真的。仲记唔记得那个小提琴？是你陪我一起去买的，我而家仲用紧。 我记得你以前好中意拉小夜曲，同埋流浪者之歌。 今日我拉嘅系梁祝，因为我而家比较明白，亦都比较有感情。啊、我带咗个小提琴嚟，你想唔想听啊？我喺车嗰度攞。 唔使啦，唔使啦，下次先啦。 好，下次。希望下次会有机会。卓儿，仲记唔记得以前啲同学咪好中意将我哋两个名字连埋一齐叫嘅？卓儿不群，卓儿不群。 16年噶啦，16年前嘅事，你仲记住咁多咗咩？ 咁你呢？有冇记翻以前嘅事？ 冇，我而家嘅生活好充实。老实讲啊，我不是一个喜欢回忆过去的人。 就用咁多集嘅我唔的广播剧，再一次多谢所有参与演出 同埋制作嘅朋友们，要多谢各位支持广播剧嘅朋友，希望第时咧有更多好嘅广播剧透过唔同嘅节目送俾大家。12:29噶啦，听完之后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一阵间就会有我哋嘅 Dr. Eric 讲下唔同嘅动物嘅资讯，同埋有今日嘅即安剧，千祈唔好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学常识科将会分拆为人文科和科学科，下学年试行。教育局公布人文科课程框架将会分为六个范畴，包括健康与生活、环境与生活、理财与经济、社会与公民、国家与我和世界与我。小一和小二建议总共64节，即是大约37个钟，小三至小六建议96节，大约56个钟，部分课时是弹性课节。其中在国家与我的范畴，学习重点包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亦都会认识国旗、国徽、国歌等。至于社会与公民范畴，學習重點包括遵守法律和法規，亦都會了解特區政府的組織和運作。教育局說，課程的開設原則是配合國家提出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向，培育有承擔、有視野、愛國、愛家的終身學習者。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一個研討會致辭的時候說，只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才可以重回基本法97条所定下的原意，特區政府實施有效管治，保持社會穩定。李家超提到4点睇法，包括堅守一國、弘揚愛國主義。他說施政報告已經提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政府將會通過校園教育等活動，在社會建立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另外，香港要發揮兩制、聯通內地同全球發展機遇，要主動推廣一國兩制成就同善用話語權，以及要居安思危，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他重申，特區政府將會在出年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並且將方案同香港國安法連結起來，完善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禦體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随着国际邮轮行程在今年一月恢复，香港的邮轮业迅速复苏，为了让码头营运商更妥善履行职责，政府已经要求营运商和邮轮公司、交通服务营运商和旅行代理商等，因应每个航次的上落船安排加强沟通，妥善规划安排，确保足够的交通服务。他们亦都向政府提交计划，包括乘客量、来源地、上岸的观光安排、落船时间的公共交通服务和预计的的士供应。局方提到，目前以启德邮轮码头为总站的恒常巴士路线有4条，运输处落实出年第一季开办20X号巴士路线，来回启德邮轮码头至尖沙咀。而中九龙干线预计2025年落成之后，亦都会大大缩短码头同西九龙和3号干线的行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温暖，吹微风。展望听日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69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40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3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82元，跌4仙；腾讯控股326.2元，升个八；阿里巴巴76.4元，跌4.5毫；百度集团118.5元，升6.3；碧桂园1元，升1.5；美团110.5元，跌9毫；融创中国2.88元，升1.6；小米集团15.02元，跌1毫；国美零售6仙系升0.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49.12，瑞士法郎0.883，加元1.368，人民币7.143，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港金报1853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5.8美元，卖出199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戴维领衔主演。 李儿堂觉得赵启海心不在焉，应该有啲心事。趁佢去洗手间嘅时候，偷偷睇佢嘅电脑，睇到一啲查询记录，佢发现到赵启海咩秘密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我啱啱嚟到呢间公司，唔知道今年圣诞有冇得开 party 咧？ 你想知道啊？问下人事部嘅白先生啊，不如 我哋公司有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可以推广工作同生活平衡，同埋家庭核心价值嘅员工活动。所以 你想讲我哋公司有圣诞 party？ 全中，等我买定份礼物去交换先。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喺12月10日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如果在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多谢 Eric， 你好啊， 多谢 Eric 啊。我觉得咧，阿边个应该俾翻钱你，就算佢唔睇病都，你氹得佢咁开心，我知答咩？边个咪系李婆咯？哦、李婆次次都好开心啊，同你倾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一个礼拜得一次啫嘛。 栋笃笑好嘛？ 咩啊？ 好啊，同你做栋笃笑啊。 同我做栋笃笑系嘛？好啊，我栋笃跟住你笑、啊。 咁我哋多呢多年嘅呢个电话嘅沟通咧，其实如果我哋录低晒咧，其实都几好笑。 氹得你开心就 OK 啦，咪、 哎、 就系、是、咯。 喂，嗱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讲下呢个猫猫嘅乜嘢问题啊？一系咪来自一个新闻啊？ 系啊，我都即系听闻有个新闻咧，就系、是、即系数几排前咧，就有个男人就因为俾人 CCTV 录低咧，就打只猫咁样，就因为佢屙错地方，咁咧就最近就俾即系 appeal 到，咁就冇事，因为佢之后就认为即系个法庭认为佢 打隻貓唔夠算係狠毒到係、就是、 即係未至於構成約束， 係 啊， 就係、是、等約束啦。咁我就依家依即係我唔討論個 case， 因為我唔知道個細節。 冇錯冇錯，唔係講個 case TV 啦。 我哋純粹講到底約束嗰個叫 guideline 或者個 borderline 係邊個界限？ 係啦係啦，唔係個坦白講，如果我見過我都。唔介意直接講嘅，因為我可以俾個專業意見咁啊，專業意見就專業意見啦嚇，係真噶啦。嗱佢其實咧法律上就好清楚講係咩做唔到嘅。OK， 佢就嗱個字眼係咁樣嘅嚇，殘酷地打踢即係對即係 ill treat 即係對不好咁樣啦嚇，咁樣就或者擺太多嘢係擲住佢啊，酷刑啊，或者整嬲佢 infuriate 即係。比如你摆个笼撩佢，撩佢都系算系约束啦。 系咩？撩佢都算约束噶？ 系啊，系啊 ，infuriate 即系infuriate 即系整嬲，系咯，直情撩到佢起火咁样咯。好似其实讲动物咧，譬如啦，攞只蟋蟀，你攞个旧时，你知啊，我旧时好多捉蟋蟀嘅， 系 咁样就 撩嬲佢， 系低毛去撩佢，咁样叫 infuriate 咯，令到佢。做啲佢唔想做嘅行為咯， 即係嚟鬥雞呢啲咁樣係嘛？即係咁嘅意思，係 啦係啦，咁樣就同埋嚇佢都唔得啦，即係不 咁好清楚嘅喎，其實即係如何何為約束？ 最難嘅指引咧就係即係最難係即係個 term cruelty 係咩等於 cruel 咧？即係呢個有少少灰色地帶啦。不過就其實咧法律上 cruel 都係好直接嘅，有個 definition 嘅，就係即係頭先我話 degree 咧，就佢冇講 degree 嘅，即係有幾 殘酷， 唔關事嘅，所以我有少少質疑殘酷嘅 degree 啦，因為任何殘酷都唔得啦，所以基本上你做任何嘢係惡性地或者冇好明顯犯法地咧，引致寵物嘅痛楚、suffering 或者死亡，就係叫 cruelty 啦。所以基本上咧，我好明顯如果人係拍兩拍好似細路仔拍兩拍唔痛唔成咧，咁我認為嗰咁樣梗係冇問題啦。不過如果真係對比例啦，咁好明顯動物細同一隻牛比個力量係唔同啦，就其實你問我幾多都係犯法噶啦。 嗯，其實我哋上個禮拜 Eric 我哋講過咧，就話好逼劫嗰啲地方算唔算約束嘅？即係可能係佢冇乜足夠嘅地方， 環境衞生差， 環境差， 我今日啱啱同姑娘。讨论过咧，就系、是、你认为咧，咁睇下你哋点谂啦。你认为一个猫咖啡系咪约束啊？ 点解会系约束？ 唔系好舒服咯，其实 哦系 噶，因为猫嗰个性格， 猫喺个 一嚟啦，二嚟嘅就系你系咯，佢 系啦 嗱， 因为咧或者我哋就讨论下大题乜嘢系乜嘢类型嘅宠物约束啦。第一个宠物约束就系 testing 啦，即系用佢嚟做测验，即系譬如化妆品啊、旧时。即係舊時冇咩管制啊，而家都有啲地方都照樣做嘅，係咪？個醫療啊，或者 任何 purpose 啦， 任何 testing 都或者如果特別冇必要嘅，就引致不需要嘅，呢個係一個一類型嘅約束啦。另一個就係、是疏忽照顧啦，係咪？但另外一樣嘢就係好明顯就係嗰啲打獵嗰啲人咧。即係每年殺，即係我聽喺美國成70,000隻動物不必要死嘅，因為啲人去打獵嘅啫，完全係可能食可能唔食，不過就即係可能就咁快就跑喺出邊。打獵都係一種一個範圍啦。另一個就 exploitation 啦、，exploitation 就係頭先我講啦。如果即係攞即係譬如啦，做表演，即係譬如馬戲團啊、做電視啊呢啲，咁就其實即係我感覺貓咖啡咧就可能。因為貓其實你擺喺個環境，如果你問我，即係譬如你喺個藥材鋪咧，喺深水埗見到一隻貓，店長養只貓，嗰啲唔係藥材，因為只貓好明顯好舒服，一隻貓喺度啦。不過一個貓咖啡，我未見過一個貓咖啡有一兩隻貓嘅啫，都好多時咧有一大堆貓。二咧就一啲貓本身都唔中意對方噶啦，所以佢一大堆喺個細範圍，加埋有成啲三個人出出入入，加埋咧你唔係未見過去到嗰度啲細蚊仔就撩啲貓，就 infuriate 啲貓啦，頭先我講個字啦，你整到佢掹掹扭扭，所以你明我咧呢啲貓狗仔其實唔只係衞生問題啦，都係有即係踏入咗呢個 exploitation 呢、這個。約束嘅範疇咁啊，就最尾嗰個就直接係約束嗰只打動物咁樣就係人，所以 嗱，咁樣就你嗰個嗰單新聞咧，係因為個主人見到只貓大小姐面錯，咁我認為咧。我自己都做咗好多年慈善機構，我自己親自即係收咗好多好多好多即係過千隻動物，即係遺棄嘅動物啦。啲遺棄個原因永遠都係好多原因嘅，移民啊、搬屋啊，全部都假嘅，你明我？大部分時間其實係咧，依人打只動物咧最普遍我爹西啦嚇，就係因為只貓狗買咗翻嚟唔識訓練，周圍屙屙。大小二便，咁就個主人就 唔愛佢啦，於是就發脾氣， 唔愛佢啊。 其實呢個真係主人 咁啊，好多你都聽過好多人，唉，你錯就打佢啦。咁其實咧就呢啲係即係不知無良啦嚇，明顯。不過就唔識訓練，所以咧今日我都中意講完啲嚴重嘅話題，就講一啲有用嘅話題啦。咁有日點可以幫到人啦？嗱。狗咧就記得狗多啲 training 最好咧就係帶佢出街大小二便嘅，邊幫你佢出到去霸地頭佢就會屙屎屙尿噶啦。二咧就係、是、就記得就用鼓勵形式，就千祈唔好打佢。你打佢咧有反效果嘅，你打完只狗咧就唔肯喺面前屙嘅啫， 匿埋屙 係 匿埋， 變咗喺個 sofa 隔離屙嘅啫。咁就變咗你之後就瞓到佢噶，因為佢出到街哇點解我只狗出街唔屙尿嘅？因為係你揸緊個狗繩啦。系啦，猫咧就记得就猫好简单嘅啫。其实咧，点解养猫唔可以养多咧？其实你知唔知我有时都讲话，一只猫起码一只猫杀兜嘛。其实个标准唔系噶，标准咧系有你有几多只猫个猫 加入。有几多只猫杀兜更多？ 系啦，应该有一只猫有两个猫杀兜，两只猫有三个猫杀兜。 系啊， 点解啊？点解一只要两个兜？ 啊、 一隻要兩隻都唔係，即係佢講緊有兩隻貓嘅，有三隻貓殺鬥，即係佢各自有一隻之外嘅話，仲要多隻。 係、 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咁係啦，咁先叫標準㗎， 咁先叫標準㗎， 係 啊， 同埋 keep 乾淨咯。同埋而家我見好多香港人咧，就好興不嗰一篤咁樣就浸啊。有啲貓咧係貓，有啲貓砂係 design for 俾你咁做嘅，不過啲貓砂兜都要六日去。完全清洗晒佢， 我明白啊，我明白，即系唔好净系抹，唔好净系拎走污糟嘢，系要成兜抌晒佢，然后再全部换新衫，系咪咁意思？ 系啦，系啦，起码跟住个指引啦。不过好多时都要一个礼拜做一次咁样大做嘅。 会啊会啊，因为有啲味咧入咗去咧，你就算滗咗污糟嘢咧，佢仲系残留一种味喺度嘅。 系啊，同埋你闻到就死啦！只猫咧个嗅觉咧系严重，即系敏感过你个一千倍，即系有时我讲一千倍都夸张啦。今次真系一千倍啦，猫个敏感度，所以你可以幻想，如果你都开始飙眼泪咧，哇！只猫可能之仲要喺度去厕所，即系好似去咗啲啊，你知啦， 总之好核突嘅地方啦， 好核突系啦， 系啦系啦，明白。所以即係養寵物唔係淨係話養咁簡單嘅，即係要諗翻你自己嘅能力啦、地方啦，或者你包容到啲動物啦，會唔會有時你自己發脾氣攞佢嚟出氣啦咁樣係咪？ 其實你問我咧，如果即係你話係咪極端，我認為唔係。就其實你問我，如果即係你知啦，你揸車要考牌， 係 係啊，咁我唔係提議即係養貓狗要考牌，不過啊。起碼有個法律上需要，即係有本書簿一定要睇咗先，你先好去養， 合格先可以養。 嗰本書簿都唔需要好厚嘅啫，其實，咁、我認為即係其實都幾難養，同埋加埋閒閒地一隻動物都養一個人十幾年，咁大即係個主人又開心啲，如果學識咗養，即係動物又開心啲，何之而不為咧？ 你先睇下啲資訊係嘛，即係學下嘢先，學下呢種貓或者呢種狗有咩特性，有啲咩要需要知道，係咪咁意思啊？ 係啦，係啦，即係有個單張教你基本好似揸車咁基本駕駛，然後即係好明顯你學揸車，你係。你教咗你基本，你都要自己去 practice 噶， 好嘅。 咁不過咧，就貓狗都其實可以嘅，即係其實教啲基本嘢啦。每日都教，其實都唔係好難。不過就而家就好明顯，好靠自己去做。不過你如果你去，我成日都去金魚街買金魚嘅， 係啊。 咁樣就我次次去嗰度咧，都聽到一個上年紀嘅人啦，就問個店員啊，依啲魚可唔可以擺喺？淡水㗎，咁即係咁佢店員答嘅問題咧，係求其到好難想象嘅。係啊，依個要擺鹽水先得㗎啦。你買依啲啦，咁我望住嗰啲魚咧，就係難養到爆嘅。所以基本上咧，就每種動物應該都要吸一個，即係一個搜查啦。 冇錯，唔好低估嚇。好，多謝曬 Eric， 命嚟㗎嘛。 冇錯啦，多謝曬， 多謝 Eric， 多謝曬 Eric。 好啦，呢個時候送上。 职业安全短嘅。听日星期五我哋再见大家。OK， 拜拜。 Bye 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姑妈，哇！祝你间九龙塘姑婆姑妈大茶餐厅开张大吉，饮杯！ 多谢肥强俾面支持啊！以后我哋就拍住相，一齐食大茶餐厅嘅大茶饭，饮杯！ 喂，唔得，姑妈， 肥强，你咁衰嘅，你食碗面反碗地，我哋又各行各路。 Sir 姑妈，你误会啦，因为饮食业咧系香港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行业。不过饮食业嘅工业意外比例咧亦都比较高嘅。我算系外行人啦，好多关于饮食业嘅安全指引都唔系好清楚。如果我贸贸然应承帮你呢，同你拍住相，咁样太不负责任啦，我唔想拖累你啊。 Sarah， 千祈唔好放走肥强啊，一个咁负责任嘅人一定帮到你大展宏图㗎。 实在太好啦，我真係冇睇错你啊，肥强。好，就等我同马基一起话俾你知飲食业三大意外类别，等你都加强预防措施。首先就是由于厨房里面有很多经过高温或者加热处理的食物，加热过的盛载器皿以及炉头等等，员工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灼伤的了。食肆负责人和员工必须要好好处理灼伤的东西，防止灼伤事故发生。 放心，我一定会好小心。我都知道呢，如果要运送滚热的食物或者煮食的器皿呢，要注意不可以盛载过满。运送期间要留意周围的环境啊，仲要不时呢向旁人发出警告，滚水啊，直瓜。 咦，果然叻仔，有潜质做个称职的饮食业员工。不过我都提多你两句啊，滚热的汤汁存放的位置应该尽量远离通道，亦都要在灼热的设备或者物件附近加上警告标志，提醒员工不要行近，避免灼伤啊。 同时还要加强培训员工设立灼热物品的技巧，例如打开具蒸汽加热设备的盖时，先慢慢将盖由远离自己较远的一边揭起，避免员工被冒出的蒸汽所伤。由蒸柜取出食物之前应先关掉蒸汽掣，稍稍打开门等那些蒸汽散去，先至打开柜门再拿食物出来。处理滚热食物的时候应穿着适当当个人防护装备，例如隔热手套和围裙等。而隔热手套呢应该要放在近住使用位置的附近，方便员工取用嘛。 哇，咪住 Sarah 姑妈，咁香嘅，你整紧咩好食嘅嘢俾我哋食啊？我帮你入厨房睇下，顺便适应一下饮食业嘅工作同生活先。哎呀！ 肥强，你小心啊，唔好跌亲啊！大家知唔知道，好多饮食业嘅员工跌伤都系因为滑倒或者棘倒而引起。因为多数饮食业嘅厨房空间都比较狭窄，如果员工跌倒，好大机会会造成另一种意外，例如因为跌低而触碰灼热表面或者物品，又或者撞向尖锐或者锋利嘅物件，撞向或者推倒其他人等等，后果可以非常严重噶。 哎，呢方面咧，我知点样预防，就系咧要经常保持食肆同埋厨房嘅地面干爽同埋冇油渍。如果地上咧有水渍油污咧，要立即清理，同时定期检查呢个排水系统，确保呢个运作正常同埋保持畅通，唔会有积水。嗱，要保持地面平坦咧，尽快更换已经损坏嘅地板或者地毡。如果发现可以造成棘到嘅物品，放去通道上咧，应该即刻移除，确保通道畅通无阻。 仲要确保工作场所光线充足，喺有倾斜或者系台阶位置作标示，提醒员工小心。厨房嘅地面咧，应该要铺设防滑砖，员工 中亦都应该要穿着防滑安全鞋，减少绊倒又或者系滑倒嘅机会啊嘛。 最后一种经常喺饮食业发生嘅意外，就系俾尖锐锋利嘅手工具所伤啦。主要系因为锋利刀具嘅运用同埋处理不当所致，所以员工对认识如何正确使用刀具同埋放置手工具都系非常重要噶。 总之，饮食业工作场所危机四伏，只要饮食业嘅雇主同埋雇员共同努力，做好预防三大类意外嘅措施，包括触及灼热表面或者系物质、滑倒、绊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以及被手工具所伤，就已经可以避免大部分饮食业意外发生，挽回无数嘅伤亡损失啦。 管理层亦都应该实施良好嘅职安健管理，改善工作环境同埋设备，以及持续提升安全文化，保障业界员工嘅安全同埋健康。 知道，清楚，明白。Sarah 姑妈，你厨房煮紧嗰啲嘢咧，真系好香啊，搞到我好肚饿，我可唔可以咧跟你食大茶饭啊？ 冇问题，先斟杯茶俾你咧， 再装碗大饭俾你都 OK。 嗱。请你食大茶饭，唔惊饿亲啦。 唔惊，之前饱晒啊，饮杯。 饮食行业意外多，安全隐患要提防。我是马基。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回顾着路途。人岁月静好，能真挚做人亦算自豪，完美地效劳，才干逐渐能被望到，时日我无虚耗，天一黑放空过后，平淡的去过，心境有否更剔透，才合眼睛又响起歌声，似那年台上独奏，有梦去想谁放手，从头感觉就变回主角，还走这当中会绽放。 全一个后半场主角，台中央哼心中的歌，只得